在我国建德矿业联合企业金谷矿山四武警高庆赞英雄小队员提前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后，全国各地共有70多个单位出色地完成了全年或上半年工业产值计划，其中20多个单位劳动群众超额完成了今年工业产值计划，50多个单位圆满执行了上半年工业产值计划。